嗱，你話對共產黨唔信任啦，但我就覺得就對共產黨佢治國，尤其係治理經濟呢個手段係更加唔信任。即係唔信任一樣嘢就係話咧，即係其實舊年即係已經公布咗呢個中國社科院已經公布咗2013年嗰個數字，就係話2013年淨係講地方債就欠20萬億。咁而家今日就我睇埋米啦，就話呢個中央政府就欠債就53萬億。咁但係咧，你國家資產咧，國家資產咧總資產係110萬億。 嗯， 係啦。咁你諗下嗱呢度都係兩年前嘅數字啫喎。咁你又 A 股又咁樣去跌啦，係咪？經濟又叫放緩啦， 咪冇辦法。 外匯儲備你亦都係即係係咁流失啦。 你好簡單嘅道理啫嘛。而家你喺共產黨統治嘅中國裏面，所有有錢佬走得嘅自己係走，啲資金係全部外流，逃得到税嘅逃。喂，你有乜可能財政上邊係能夠健康嘅？ 唔嗱，尤其係其實 喂，因為點解咧？唔單止係美國佬對你投不信任票，係中國人都對你投不信任票，包括你自己啲高官在內啊。 嗯 嗯， 喂，點解啲細路、啲高官嘅細路全部去曬外國攞揸美國 passport 啊？點解啲資產全部轉移曬去外國啊？ 嗯，你問翻習近平啊，佢 喂，第一當然你話嗰啲係貪污腐敗得嚟嘅錢，嗰啲污糟錢、嗰啲黑錢，事實之一。第二就係我都唔知道我幾時。在政治上会被人打击的嘛。 嗯。 你看看现在什么那个什么令元成。 令元成就是外逃了美国咯。自己买豪宅啊，自己眼眼脚啊。喂他 中。NBA 球星的那个。 喂他中大镬喎，他现在呢手压很多国家即是机密喎。即是想想即是这个令计划他很多即是这个 国家机密的本身他亦都是即是这个呢、這个胡锦涛嘅左右手啊，即系呢个侍臣嚟噶嘛，大佬啊，即系佢掌握几多嘢，大佬。 咪同埋咧，你嗰、那个好似阿朗咸平嘅讲法咁咧，究竟中国嘅经济咧，佢啲数字系坚定流咧、嗯？其实大家都系有质疑嘅。嗱、 嗯， 地方债固然系一个问题啦。第二就系你所谓嘅经济增长咩保七啊，咩双位数字，屌都唔知坚定流嘅、 嗯。 喂，我攞你嚟变成。是國際性的貨幣，即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，萬一原來你那些全部是假的， 嗯 嗯， 那我怎麼翻身啊，大哥？我真的拿揸住你那些東西，咪變廢紙，大哥，隨時都是。 嗯， 咪先假設那些東西是真的先，但是你見到現在這樣的經，佢現在中國那個政權是維繫於人民對於經濟增長的 expectation 啊嘛。 嗯， 但問題這個 expectation 不能再持續下去，那時候那怎麼辦呢？咁樣，同埋你見到即係中國實體經濟今時今日其實好唔掂㗎嘛。你講緊低端嗰啲咁嘅科技其實係流失緊俾東南亞、 印度 嗰啲第三世界國家，高端嗰啲佢又做唔到。 嗯， 喂，其實如果你話單係靠呢個暴力救市就去谷起呢一個虛擬經濟，而實體經濟又唔 support 嘅話，其實呢個國家嘅政權係好恐怖，係搖搖欲墜嘅。 嗯， 所以先令到人才大量流失嘅啫。 嗯。同埋就係補充一樣嘢啦，咁最後講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王健啦，即係呢個大陸嘅一個即係經濟專家啦，亦都話即係大陸嘅經濟已經出現呢個斷崖式衰退，佢都話啦，其實大陸嗰啲即係叫經濟數據都唔可靠，你就係講用電量都係增加咗3%，你又話你7%，你如果你用黑強經濟學去講，你都唔 justify 嘅已經係。因为喂嗰啲你系即系最嗰啲 metadata 嚟噶嘛？喂咁啊好啦，即系讲到即系大陆嘅问题差唔多啦，咁我哋即系亦都讲讲一啲国际嘢啦，系咪？咁啊即系话土，你最近即系我哋亦都即系转载咗呢个新头壳嘅新闻，就系话最近就呢个美国咧，即系奥巴马咧，其实就促成咗呢个对核嘅，即系对伊朗嘅核协议，亦都同佢和解啦，系咪？喂咁但系喂。即係呢個以色列嘅猶太佬啊，好唔 like 喎。 唔係，所以我覺得呢度咧反映到兩個現象。第一就係考驗緊咧，即係美國嘅政治咧，究竟係咪仲係咧俾猶太佬嚟操控？ 嗯， 今次好明顯咧就係反其道而行。 係啦，